法理若在，为何强盗？

直觉觅对象。

但是答案哪里找？习惯怎样戒掉？开始学习不计较。回忆，幸福太难忘。